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三章，神秘的李德尔，第四十七集。 哈利以为邓布利多会坚持陪李德尔去，但事情又一次出乎他的意料。邓布利多把装着购物清单的信封递给李德尔，又告诉李德尔从孤儿院到破釜酒吧的具体路线，然后说道， 你准能看见他，而你周围的麻瓜，也就是不懂魔法的人，是看不见的。打听一下酒吧老板汤姆，很容易记，名字跟你一样。 李德尔恼怒地抽搐了一下，好像要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。 你不喜欢汤姆这个名字？ 叫汤姆的人太多了。 李德尔嘟囔道，然后他似乎是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又似乎是脱口而出， 我父亲是巫师吗？他们告诉我他也叫汤姆李德尔。 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 邓布利多说，声音很温和， 我母亲不可能会魔法，不然他不会死。 李德尔不像是对邓布利多说话，更像是自言自语， 肯定是我父亲。 那么我把东西买齐之后，什么时候到这所霍格沃茨学校去呢？ 所有的细节都写在信封里的第二张羊皮纸上。 邓布利多说， 你九月一日从国王十字车站出发，信封里还有一张火车票。 李德尔点了点头，邓布利多站起身，又一次伸出了手。李德尔一边握手一边说， 我可以跟蛇说话，我们到郊外远足的时候我发现的，蛇找到我小声对我说话，这对于一个巫师来说是正常的吗？ 哈利看得出这是故意拖到最后一刻才提到这个最奇特的本事，一心想把邓布利多镇住。 很少见。 邓布利多迟疑了一下说道， 但并非没有听说过。 他的语气很随便，但却用目光好奇地打量着李德尔的脸。两人站了片刻，男人和男孩互相凝视，然后彼此松开了手。邓布利多走到门边， 再见汤姆，我们在霍格沃茨见。我看差不多了。 哈利身边那位满头白发的邓布利多说，几秒钟后他们又一次轻飘飘地在黑暗中飞翔，然后稳稳地落在现实中的办公室里。 坐下吧。 邓布利多落在哈利身边说道。哈利坐了下来，脑子里仍然想着刚才看见的一切。 他相信这件事的速度比我快得多。我是说，当你对他说他是一个巫师的时候。 哈利说， 海格最初告诉我时，我可不相信。 是啊，李德尔巴不得相信他是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与众不同的。 邓布利多说。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？ 哈利问。 我就知道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黑魔法巫师。 邓布利多说， 不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，不过我确实对他很感兴趣。我回到霍格沃茨后就打算密切关注他，其实本来也应该这么做，因为他独自一人没有朋友，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，也是为了别人。你刚才也听见了，对于这样一个年轻巫师来说，他的能力惊人的完善和成熟，而最有趣也最不祥的一点是， 他已经发现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些能力，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它们。正如你看见的，他不像一般的年轻巫师那样毫无章法地胡乱做些实验。他已经在用魔法对付别人，用魔法去恐吓、惩罚和控制别人。那只被吊死的兔子，还有被他骗进山洞的那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故事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我只要愿意，就能让他们受伤。 他还是个神老枪， 哈利插嘴道。 是啊，一种罕见的能力，据说跟黑魔法有关。不过我们知道，在伟大和善良的巫师中间，也有蛇老枪。事实上，他与蛇对话的能力，并没有使我感到很不安。令我担心的是，他明显表现出来的那种残酷、诡秘和霸道的天性。唉，时间又在捉弄我们了。 邓布利多指了指窗外漆黑的天空说道。 不过在我们分手之前，我想请你注意一下刚才目睹的那一幕的某些细节。他们跟我们将来要一起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。首先，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，当我提到有人的名字跟他一样也叫汤姆时，李德尔是什么反应吧？ 哈利点了点头。 这显示出他蔑视任何把他跟别人拴在一起的东西，蔑视任何使他显得平凡无奇的东西。即使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希望自己与众不同，孤傲独立，声名远扬。你也知道，在那次对话的短短几年之后，他就抛弃了自己的名字，打造出伏地魔这样一个面具，并在他后面蛰伏了那么长时间。我相信你同样也注意到了，汤姆·里德尔当时已经极为自负，讳莫如深，而且显然没有一个朋友。他自己去对角巷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和陪同，他什么都愿意自己做。成年后的伏地魔也是这样。你会听见许多食死徒声称他们得到了他的信任，并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够接近他，甚至理解他。其实他们都受了愚弄。伏地魔从来没有一个朋友，而且我认为他从来都不需要朋友。最后，我希望你没有因为犯困而忽视这一点，阿里。年轻的汤姆·里德尔喜欢收集战利品。你看见他藏在房间里的那一箱赃物了吧？他们都是从那些被他欺侮过的孩子们那里拿来的。可以说，是某些特别可恶的魔法伎俩的纪念品。你记住他这种像喜鹊一样喜欢收集东西的嗜好，这对于将来格外重要。好了，哈利，真的该睡觉了。 哈利站了起来，他朝门口走去时，目光落在上次放着马沃罗冈特那枚戒指的小桌上，可是戒指已经不在了。 怎么了，哈利？ 邓布利多看到哈利停住脚步，问道。 戒指不见了。 哈利左右张望着说。 不过我以为你这里还会有那把口琴什么的呢。 邓布利多笑了，眼睛从半月形的镜片上方望着他。 眼光很敏锐，哈利，但那把口琴只是口琴而已。 说完这句令人费解的话，他朝哈利挥了挥手。哈利明白自己应该离开了。